听到了母亲的呼唤，闻到了米酒的芬芳，雄伟壮丽的大河奔流，让人呼喊又惊叹，爬上了仙境的高山，走过了如画的江南，心念念不忘。 走开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